第十三集，阿克蒙德的偷袭。星野领主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他向他忧心忡忡的下属宣讲，这个计划完全由他一个人设计，所以肯定极其精妙，万无一失。追随他的贵族们大多数热切地点着头，高举酒杯向他欢呼，其余的人则只是保持静默。战线上的士兵们已经太过疲惫，根本没有心思为战斗计划担忧，而难民们则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够活下来。反对者的确也有，但屈指可数，罗宁是他们之中领头的人。但不幸的是，克拉苏斯的长期缺席让星眼对这些外来者的畏惧也越来越轻了。当罗宁打算指明这个伟大计划的缺陷时，星眼只是礼貌的建议议会可以自行做出决断，罗宁则还有其他责任需要担负，并且将帐篷中的卫兵数量增加了一倍，明确表示如果罗宁拒绝他的建议，他们就会立即采取行动。罗宁不希望和星眼发生正面冲突，这只会威胁到抵抗者联军的稳定，于是他走出了帐篷，在牛头人营地附近遇到了加洛德，胡恩也在这位队长的身边。 罗宁大师，看你的表情，遇到什么不好的事了？ 也许我只是太看不惯那个肆意妄为的星眼夸夸其谈，他的计划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可能成功。 简单也可能是好事，只要合乎道理。 星眼的脑子里能有什么道理？我真不理解拉文凯斯为什么能和他相处得那么好。 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 哼，这样就合理了。别介意，我们只需谨慎行事，希望能有更好的计划。 但是很快星眼在日落之前就已经开始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了。暗夜精灵重新分配了他们的军力，编组成了三个楔形阵列，牛头人和其他种族也在暗夜精灵后面组成同样的阵列。贵族们撤回了他们的大量骑兵，将这些骑兵布置在主阵左翼，和主阵保持着一段不算远的距离。每一个楔形阵列的前端都由长矛兵组成，剑士和使用其他近战武器的士兵紧随在后，弓箭手又在他们身后，各个方面都受到保护。每一个楔形阵中还包括着数量相等的月之卫士，这些法师的任务是对抗艾瑞达和其他施法者。星眼的计划是让这些楔形阵列向敌人发动猛攻，像利齿一样插进燃烧军团的阵列中。被困在楔形阵之间的恶魔将遭到弓箭手和剑士的两面夹击。暗夜精灵战士协同作战，任何一个楔形阵都不会过分突出。骑兵作为预备队，负责补充主阵出现的任何缺口。土灵矮人和牛头人对这种战术都保持着怀疑态度，但是他们毕竟都没有大规模军事作战的经验，所以只能俯首听命。加洛德骑着夜刃豹和洛宁并辔而行，与大军一同开拔前进。恶魔们罕见的没有立刻采取行动，星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加洛德和罗宁相信这只是敌人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 我会和月神卫士谈一谈，我们还有几个办法也许能够让星眼的计划成功，我会尽量配合他们。 胡恩承诺过牛头人的部队不会留出任何空隙，我相信熊怪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我很担心矮人那边兵力是否足够，能不能守住他们的战线。 我认识一个叫福斯塔德的矮人，如果他们战斗时都像他一样，他们就是我最不需要担心的部队。准备好，英哥。 我真希望能先回到苏拉玛。月亮女神啊，这么多恶魔，满地都是。 万事小心。 一名号手吹响了进攻号令，暗夜精灵全力发出战吼，开始奔跑。雄壮浑厚的吼声从右侧响起，那是牛头人和熊怪发出来的。同时，一种奇特的长啸响起，表明矮人也开始冲锋了。敌我双方撞击在一起，燃烧军团的阵线立刻就在抵抗者联军的猛攻之下向后弯曲。蝎子插进了恶魔军阵中，数十个头上长角的武士立刻倒在了长矛之下。 我们成功了， 燃烧军团的阵线向后弯曲了。 我们势头正劲，但现在我们冲锋的速度已经减慢了。 的确，只是后退了几码远，燃烧军团开始稳住了阵脚。他们还没能完全抵挡住联军的猛攻，但现在联军每前进一步都变得越来越缓慢而充满痛苦。不过暗夜精灵还在不断的前进。实际上联军从刚开始就面对着重重危险，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几个末日守卫飞到楔形阵的上方，企图穿过长矛防线攻击弓箭手，有的双翼恶魔被打了下来，但还有一些一直游荡在战士们的头顶上方。他们挥舞着长柄狼牙棒和其他武器，不断扑飞下来，打碎暗夜精灵的头颅，剖开他们的肚子。这些战士往往因为忙于应付地面敌人的反攻而无暇防御从上方来的袭击。不过在弓箭手和月神卫士的合力打击之下，这些末日守卫很快就撤退了。在地面上，恶魔的阵线打开，放出了两个地狱火，向一个楔形阵发起了冲击。试图阻挡的士兵们全部遭到碾压，楔形阵的尖端开始变钝，甚至几乎要向内凹陷。一个地狱火被月之守卫打倒了，但他在倒下之前已经杀死了数名弓箭手。另一个地狱火甚至在暗夜精灵重新弥合阵列缺口之后，仍在楔形阵内打死屠杀。罗宁想要去对付那个恶魔，但那个地狱火周围还有许多士兵，每一次他准备好要释放法术的时候，却总是发现他的法术难免会让一些暗夜精灵陪葬。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冲出三个矮人，这三个矮人在暗夜精灵的队列中横冲直撞，一直冲到地狱火面前。他们个子虽然矮，却异常粗壮，手中都举着巨大的钢头战锤。地狱火挥拳击打这些矮人，却没有打中。一个矮人向前滑出一步，一锤砸在这个由岩石和火焰组成的怪物腿上。另一个矮人则从侧面攻击地狱火。地狱火回手打中了第二个攻击者，这一拳足以杀死一名暗夜精灵，击碎他全身的骨骼。但土灵只是晃动了一下，地狱火终于遇到了一个和他一样有着刚硬皮肉的对手。现在三个矮人全都挥舞起手中的战锤，这些沉重的武器在地狱火的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的裂痕。突然这个巨怪的左腿坍塌了，迫使他只能跪倒下来。罗宁最后看见这个恶魔的时候，三个矮人正在用战锤敲他的脑袋。罗宁注意到加洛德催赶着坐骑向他跑来，他刚才甚至没有察觉到影哥的离开。 是你召唤矮人他们过来的？ 是的，我觉得矮人更有可能打败那个大家伙。 好样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现在星眼这个该死的计划好像开始奏效了，看样子我低估了他的领导才能。 这是好事情，只要想一下失败的后果，我都会全身发抖。 的确如此。 罗宁突然惨叫了一声，一股强大的力量仿佛要捏碎他的大脑。不等加洛德抓住他，他已经翻身摔下坐骑，重重地撞在地上，全身的骨骼都随之震颤。加洛德立刻跳下夜刃豹，想将罗宁扶起来。恐怖的撞击声仍然充斥在罗宁的脑壳里，战场上的喧嚣却仿佛离他越来越远。透过朦胧的双眼，他看见加洛德在向他说话，却又听不到在说些什么。撞击声越来越响，透过一阵阵剧痛，罗宁明白自己遭受了某种法术的偷袭，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法术。片刻间，他想到了恐惧魔王，那些施法者的力量能够唤醒死者，不过感觉上不像是他们干的。痛苦逐渐将罗宁彻底压倒，他还在苦苦挣扎，但已经知道自己输了。他已经到了昏厥的边缘，担心自己一旦昏过去就再也不会醒来了。在这场袭击所造成的迷雾中，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回荡在他的思想里： 你不可能对抗我，凡人。 罗宁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说话的是谁，随着他力量最终衰竭，昏厥的黑暗笼罩住他。阿克蒙德，那个恶魔的名字也回荡在他逐渐模糊的意识中。 加洛德迅速将一动不动的罗宁拖回自己的阵线里，同时拼命想要找到罗宁身上的伤口，但他却什么也没找到。罗宁喃喃的口中说着巫术两个字，加洛德面色沉重，对施法者他充满了由衷的敬意。现在攻击罗宁的力量显然来自一个强大的源头，加洛德明白这是迄今为止他们所遇到的最强大的恶魔，那个被称为阿克蒙德的家伙。阿克蒙德竟然找到机会偷袭了法师罗宁，这让加洛德感到非常不安。现在那个大恶魔应该正忙着组织他不断败退的军队，无论从哪个方向上看，燃烧军团都已经濒临崩溃了。星眼领主的方案被证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真的是这样吗？加洛德突然瞪大了眼睛，充满了恐惧。